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前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燃在东京。这个时间段哈，您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孟群和小丽保持联络。我是小丽。 嗯，下午好，我是孟群。其实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打招呼晚上好，那时候是18点钟，但是从昨天开始，我们的金戈铁马和早上的群星唱响呢时间都进行了扩展。早上节目呢是从7点到9点、 嗯、 那么晚上节目呢是从17点到19点。 对，这2个小时的时间哈，现在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嗯， 但是奥运会开始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当中聚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包括微博还有咱们的微信上啊，一起来聊天，来关注火热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现在因为赛事还没有开始，所以大家这个热情还在积攒当中哈。但是明天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中国女足将会首先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巴西女足。那个时候您在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明天下午这个比赛的话呢，我们会及时关注的啊。我们因为在这个奥运会期间的话，其实从昨天开始，早上的2个小时、晚间的2个小时，包括体坛夜话的1个半小时，还包括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的几乎每个整点都有东京快报，所以您想了解的消息我们都可以给您送上。 嗯，那说到今天的内容，我们在第一时段，咱们不是2个小时的时间吗？ 嗯， 一共4个半小时哈。首先第一个半小时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就要进行比赛的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的这场比赛，好不好？ 哎， 嗯， 那这场比赛呢，刚才小丽说到的是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的4点钟，地点呢是在这个工程体育场啊， 是、嗯， 这也是这个东京奥运会中国军团第一站的，而且呢是咱们三大球当中的足球啊，是中国女足对巴西女足。 也是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首先亮相的队伍哈， 对， 相信中国女足还是有压力的。当然了，这支队伍也是非常顽强的一支队伍，我们希望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到中国女足将士们表现出的这种振奋精神哈。 其实在这个疫情的大背景下呢，很多项目的国际间的交流啊，这么多年都是减少到了一个极限啊，所以说各支球队之间的陌生感呢还是比较浓的。女足比赛其实也是这样，中国跟巴西之间啊，明天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一场遭遇战。 嗯，到时候我们在第一时段会连线嘉宾，对不对？ 对， 嗯， 在我们的这连线环节当中呢，首先是邀请的中国青年报的足球记者郭健啊，将会呢从他的角度呢，对于咱们的对手情况呢做一下分析和前瞻。之后呢，将会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孟洪涛，因为孟老师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是咱们中国女足的国奥队的新闻官， 嗯， 哎，他对女足的话一直持续关注和了解，所以说说到咱们自己这支球队的话，还得请孟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 还得请专家来说说、 哎、分析介绍很重要。 当然了，在介绍连线啊，包括内容的时候，更欢迎咱们的家里人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哈。 嗯， 那我们在之后呢，将会给您介绍最新的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动态，包括啊，我们时间一直延续到18点钟开始的时候，啊，有最新的，包括您看到最新的一些动态，也可以及时的提醒我们两个人哈。我们正说着呢，您突然发现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别忘了通过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俩哈。 哎，虽然说比赛还没有开始，但是有关于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内容的话，这2天已经是铺天盖地都来了啊、 嗯！ 包括呢，我今天看到的是这个美国奥运代表团当中他们的旗手，2个旗手都已经选定了。嗯、女旗手呢，之前莱德基已经定了，男旗手今天才定。 是，而且今天会有一个， 你也不问是谁，凯文杜兰特。 这下给我窝的。 就我这，因为我一下看到了这个标题， 比我这重要。 对，更快、更高、更强之后，你知道是什么吗？当然，更快、更高、更强是大家都知道的。后面还有一个更团结， 更团结。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哈。这是第138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当中表决刚刚通过的奥林匹克格言的新的一个词汇，那就是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要加入更团结。 另外呢，大家也知道这届奥运会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新的项目进入啊奥运大家庭。那么奥运滑板项目的话呢，就是在今年这个奥运会当中的话，大家是觉得比较新鲜的一个内容。而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央视将会有直播安排这场比赛。那出战的选手呢，应该是曾文慧和张欣，将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出战。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一会儿呢随着节目的进程给您做介绍。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明天这个时间呢，中国女足正在奥运会的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迎战巴西女足。那在今天下午进行的赛前发布会当中呢，也看到了巴西队著名的前锋马塔啊，他的表态说自己对于能够再次参加奥运会感到非常的高兴，球队已经做好了首战中国队的准备，今年已经35岁了，虐我们中国队好几次了。这是他的第五次奥运之旅哈。 对，那对于这个球队当中的球星，我像马塔的话呢，这个也是大名鼎鼎啊。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并不是说中国男足和巴西男足之间的这种对比啊，虽然说是中巴之间的比赛，但是女足对于咱们来说还是有的一打的。 说到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我们在中午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了，自从1996年之后就没再赢过人家啊。25年了，那我们马上连线专家吧。 哎。下面连线是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足球记者郭健啊，请郭健的分析一下他对于巴西这支球队的认知啊。郭健你好。 主持人你们好。 那明天这场比赛的话，大家特别的期待。当然如果从大标题来说呢，明天是中国队对巴西啊，但是这是女足之间的比赛，如果男足的话可能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那么对于女足来说的话，有一种观点认为呢是有的打的，你是这么认为吗？ 对，我觉得这个胜负的可能性都是50%对50%。而且虽然这个中国女足跟巴西女足之间，我们看历史战绩不占优势，基本上处于下风，但实际上即便是跟4年前，就是5年前上届奥运会比，这其实已经是两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队伍了。所以我觉得历史战绩呢，对于明天的比赛，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因素。虽然我们有几个球员，而且核心球员都是打了上一届奥运会的，但是那时候的这个教练布鲁诺跟现在的这个教练贾跃泉，他们对这个球队的这个把控，还有对这个整个的战术安排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胜负来说其实跟以前的战绩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么资料显示呢，这个马塔呢，虽然是头号球星，但已经35岁了，还有另外一名老将叫福米啊，已经是43岁了。从这年龄结构，我也可以看出了巴西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还是偏高。 对，另外就是要知道，就是巴西女足的她的那个巅峰期，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她现在是一个平稳的一个中段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最近几年的大赛，她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她没有再出一个像马塔那样，就是说有这个绝对实力的这种选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打现在的这支巴西队，我觉得首先从心理上不应该有包袱，不应该认为它是一支你就打不过的那么一个强队。第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自己训练，你要把你自己想象的这些这个针对巴西的这种战术拿出来，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其实作为东京奥运会当中中国代表团的第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肯定是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瞩目嘛啊。这贾指导呢，是我们知道贾指导以防守而著称啊。那中国女足防守端的这种能力，你觉得能不能这个防住对方的一些核心球员对咱们的攻击？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因为我们虽然这次虽然有几个这个预选赛一直打主力的没来，但主要都是集中在中前场，我们后场的人应该不会变。你看门将那个位置，彭诗梦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你那个两个中卫吴海燕、王小雪，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你两个边卫罗伟平和李梦文都能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防线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中前场的协防，因为巴西呢，我始终觉得就是他现在跟前几年的巴西不一样了，所以你只要这个该做的这个内容做到位，我觉得你就算赢不了，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这个多难看。然后我觉得至少争取一分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 嗯，其实我们在前两场比赛的时候呢，总会提到一些渊源啊，这个甚至是以往的交战的成绩。那么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呢，咱们小组赛里边是也是第一场比赛0-3就输给了这个巴西啊，所以说明天这场比赛的话，我相信咱们即使是打防守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核心球员呢在场上力争进球。那你觉得明天王霜和王珊珊是你看好谁的表现？ 我觉得你这个很难说去看好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战术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王珊珊她肯定是要，我觉得应该是个单箭头，就是要利用她的冲击力，利用她脚底的技术，然后去在禁区里边寻找机会。然后王霜她的这个任务呢，我觉得是一个是在这个中前场的这种把这个复杂的局势变简单，然后另外她有远射，然后另外她有定位球。我觉得就是全队你整个的战术体系都是要给你最擅长的这些能得分的手段来创造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就是谁机会好，那么谁就要发挥。你想进球肯定是我觉得这个你惯用的这些战术打法打出来的话，我觉得进球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的，嗯，看好咱们能够取得进球啊。那么再展望的远一点的话呢，毕竟咱们小组当中呢，明天是第一场比赛，后面还有对赞比亚，还有对荷兰。那么你觉得咱们的出线前景怎么样？ 只要明天我觉得哪怕拿一分，我觉得也是离出线就非常非常近了。 嗯， 因为你打赞比亚，虽然赞比亚那个前锋很快很厉害，然后在我们女超联赛里边进球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他整个球队的实力是不如我们的。所以我想来，这个打赞比亚这三分是无论如何你要拿的，哪怕你打得很难看，哪怕你打得很辛苦，但最后你肯定是要赢下来的。他这个奥运会第一轮这个小组赛是一共12支球队出8支，就是说你还有这三个小组的这个成绩最好的，对，也能出。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三分可能小组就能出现。然后你四分呢，就我觉得就是肯定保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当然，我相信以贾指导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放巴西这场比赛，然后去打一个赞比亚，因为那样不稳。 嗯， 所以打巴西和赞比亚，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是同等的，就是你争取在巴西身上拿分，然后争取赢赞比亚，那整个的这一套的这个战略，就是说你出线，小组出线进8强，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我觉得不是单场比赛了，还要对整个的这个赛程有一个战略方面的一个安排啊。 对， 那么非常感谢郭健的连线，明天我觉得咱们还应该以稳为主，而且希望像你所说的咱们取得进球。 嗯 嗯，好，谢谢郭健，再见。 好，主持人再见。 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呢，亚足联官方也是特别关注这场比赛哈，甚至对这场比赛做了前瞻。文章当中提到呢，说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两支球队就有过交手，当时巴西队作为东道主3-0大胜了中国女足，小组头名出线。而中国女足当时是没有能够复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辉煌，继2008年之后再次折戟在1/4决赛。而本届奥运会，中国队的主教练贾秀全选择了一套相对年轻的阵容，除了一些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将陈巧、朱李青铜、王彦文和王颖等，这些年轻的队员也入选到了22人的奥运名单当中。那也提到了哈， 特别提了我们三位选手的名字，一位是王珊珊，一位是王霜，还有一位就是彭诗梦。那是这样点评的哈，说前锋王珊珊是中国最有经验、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他将会和极富创造力的王霜以及守门员彭诗梦一起为中国女成为中国女足最能够依靠的球员。那当然了，也提到了彭诗梦哈，说如果中国队需要一名队员的发挥来遏制巴西队的进攻，那这个人就一定是彭诗梦。因为在2019年女足世界杯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这位身材高大的门将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中国长城的称号，他帮助中国队拿到一个积分，晋级到了淘汰赛。那当然也是提到了巴西这边哈，说巴西队呢2004年雅典和2008年的北京都是获得了第二名银牌，那5年前的本土奥运会上最终名列第4，这一届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跟男足一样永远都是锁定金牌。主教练皮亚同样也是选择了和中国队一样新老结合的队伍，马塔搭配43岁的传奇老将福米加还是跟着队伍来出征。哎，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是的， 队伍当中像柳德米拉呀、盖伊塞以及杜达等多位年轻的队员呢也是搭配其中。那巴西队在奥运会之前的表现也还是比较出色哈，比如说2021年开始到现在为止这半年的时间，他们只是丢了3个球，在2月份0-2输给过美国女足。那么今年呢，他们还相继战胜了阿根廷、俄罗斯、加拿大等一些强敌。那这也意味着中国队想要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所收获的话，真的得是发挥出很高的水平。虽然说刚才郭健说了巴西女足的水平不如前几年了，但是今年这打赢了阿根廷、俄罗斯和加拿大还是挺让人肝颤的啊。 这个威风犹在啊，虽然是年龄偏大，哈哈。其实说到中国女足的话呢，还得说到咱们这次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当中的表现啊。因为呢，大家还记得时间节点是在4月13号的傍晚，其实就是在我们金戈铁马的节目时间。当时我跟小丽呢，就那天破天荒的只直播了10分钟，哈哈，因为比赛呢打到加时，最后呢咱们是进入到这个就是战胜了对手。当时咱们在上半场啊比赛是落后2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主场2-2战平了韩国女足之后，以总比分4-3取得2回合比赛的胜利，历史上第6次呢杀进了奥运会。那场比赛的话呢，这个咱们在之前的第1回合是已经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么就是在第2回合当中呢，依靠着张欣还有王霜的进球，中国队在第1回合比赛里面客场是2-1取胜对手呢，占得先机，而且是在对方的主场。所以说第二场比赛呢，咱们只要在主场能够取得平球就可以。不过那场比赛呢，咱们是先被对方进球了。那么比赛呢进入到加时，这个被动局面呢是在第68分钟得到改善的。王霜呢右路任意球斜传门前，替补出场的杨曼门前干扰，球经过弹地之后打在左侧立柱内弹入球门。金正美呢就是对方的守门员倒地扑救来不及，但是亚足联官方把进球算在王霜的账下啊，中国女足扳回1分，双方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这就是在90分钟当中呢，双方是打平，把这个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关键时刻又是王霜，102分钟就加时赛的应该下半时，王霜呢在禁区外一脚冷射直挂死角，中国女足将比分扳成了2-2，总比分反超4-3。王霜这里绝杀进球，应该说让现场的跟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的球迷，哎呀，这个真的是彻底沸腾，彻底沸腾， 捏了把汗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过往哈，马上就有家里人来回应，唯有战斗说，对呀，巴西队还有43岁的老将了，这应该跟咱孙文过过招。 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对，孙文主要现在已经去做管理工作了哈。说咱们这个韩端呀、马晓旭应该都不在了，可是这些40多岁的还在巴西队呢。 这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说明这些队员哈，他们自身的这个非常自律，保持着这种运动的能力，可以让自己的职业年龄更加长一些。同时，是不是也说明他们后继乏人呢？ 一样的，这个女足运动不光是在中国，你会觉得哎呀，这姑娘怎么就补不上来了哈？你看巴西，这个足球王国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哈。还有朋友地铁一号线说了，那这帮姑娘是不是都能当奶奶了？45岁当奶奶，也有可能。 这个不会，人家是忙着踢球，不会忙着结婚生孩子。 也有朋友，您这个名字 FCB10Z 什么什么，马塔08年奥运会就开始踢了， 这是一份密码，摩斯密码。 欢迎您啊，有空常来。那刚才有朋友说，是改夏令时了吗？怎么时间提前了1小时？ 是啊。我们为了奥运会的话，这个把时间扩充，就是为了跟您多聊、多说、多关注。 还真是被您说着了，现在就是奥运夏令时哈。我们金哥的时间呢，要提前到17点开始。现在暂时不叫金哥了，而叫《燃在东京》，我们的下午版节目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来说说现在我们中国女足的最新排名，现在是排在第15，排在澳大利亚、日本、朝鲜，位列亚洲第4。那么主教练呢是贾秀全，从2018年5月份上任之后呢，贾指导一贯是以非常严厉的风格啊来带我们中国女足，上任3年的时间，率领中国队获得了2018年印尼亚运会亚军，2019年世界杯打进过16强。当然了，在球迷的心中，贾指导的执教能力哈、得要奥运会这样的级别的比赛才能够检验得出来哈。那看看在即将到来的小组赛3场比赛当中，能不能够看出我们这支队伍有质的变化哈。 而且以往呢，我想中国女足呢，从96年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呢，就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1999年世界杯，那个时候呢，就是铿锵玫瑰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后来呢，中国女足呢，经过了很长时间一段低潮期、没落期之后，今年又是进入到了咱们的奥运的这个。就叫奥运的这个赛场当中吧啊、确实是一直是坚持一直存在。那么对于这些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呢，我相信最了解的应该是我们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孟洪涛老师，因为他是咱们中国女足的2008年奥运会那支代表队的新闻官，所以他们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同时呢，平常我也能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他还是跟女足队员们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说 请进 孟洪涛老师。孟老师您好。 你好。 对于这支中国女足的话呢，因为是明天啊，这场比赛是咱们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应该是第一个项目、第一个运动队的比赛，我相信大家的关注度高，同时对于球队的压力也非常大，尤其面对的是巴西队。那么就您对这支中国女足的了解，包括贾指导呢在最终确定名单的时候呢，像唐佳丽等等这些这个老将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名单，那您觉得这支中国女足目前的这种内部的情况，包括他们的竞技状态，就在明天的首场比赛，包括接下来面对荷兰和赞比亚的这种小组赛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式？ 具体当然我觉得他现在这个选人调整啊，这个咱们不太了解。衡量标准来选的啊，但是我感觉呢，这个通过前一段我跟包括他之前的那个这预选赛的这个成绩啊表现来讲啊，我觉得这支女足起码他整体的战斗力还是有啊，就是整个的一些风格呢当然也贯彻下来了啊，不管选谁肯定我觉得他打法会一直贯彻下去啊，包括过往的我们觉得这个女足踢球的一种精神啊，这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之前也应该是有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这种集训，对吧？因为我们的集训基本上都是长期集训啊，这样的话，训练有保障，然后呢，比赛的这种质量应该是有保障，对吧？不像有些球队可能，他有些球员就是，尤其是女足啊，他有些也在联赛当中，然后集训的时间呢，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保障啊。这个我觉得是原来力往的是中国女足的一些优势。当然这个小组我觉得。面对的对手应该实力最强的还是应该是荷兰队跟这个巴西队，是吧？巴西队因为是主教练皮亚啊，皮亚因为在2007年那会儿是中国女足的助理教练啊，他当时的这个教练主教练是多曼斯基啊，那会儿我也是在球队当中啊，这对他的这种一些个人呀、包括他的一些战术呢还是有点了解，是吧？他的这种战术的理念呢是比较丰富啊，而且呢他的这种思维啊包括头脑实际上都不错的啊，所以人家带这个人家拿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是吧？这次巴西队把他请过来，因为巴西队的成绩呢是有点波动啊，他打得最好的就是2007年女足世界杯，就是我们本土办的那次女足世界杯，而且他还是跟中国队一个小组啊，他但是其他的大赛里边他是有好有坏啊，但是最好的成绩他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而且我看了一下他这次的名单，基本上还是几个老将啊，基本上以几个老将为主，就是马塔呀、福比加这几个人还在啊。他有几个像过去的老将依赖的，像什么克里斯蒂安尼啊，还有他中场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啊，好像这次没有入选。他整个的队员名单好像就18个人，对吧？我感觉呢，他没有特别在拔尖的队员了啊。而且之前的比赛，这2019年的世界杯我也看了他很多的比赛。有自己的特点啊，但是难讲非常强，就是让他打输了呢，我觉得还，他能够出一点成绩啊。相反，如果你对他有一定的意志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抓住机会，啊，应该，至少我觉得应该不会输球，对吧？但是我对另外一个就是欧洲队现在不好打啊，欧洲队不太好打，就是不管是现在是法国队、英国队， 意大利还有这个，因为上次我们世界杯就输给意大利队了，但是你没想到意大利队他会这个欧洲队会这个进步的这么快啊，他包括荷兰队也是一样啊，他现在队里边也有很多球员是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算是顶尖的女足俱乐部效力呗，而且呢他拿过欧洲冠军是吧，然后呢世界杯这个也进过前四，他这几年的进步是很快，所以欧洲队我觉得不好打，这可能是让我们一往前走是比较难逾越的一道障碍，就是他现在的整体的水平啊，这个对抗能力啊，速度啊，尤其是身体，在这几个层面上啊，他相对于亚洲队我觉得现在的优势实际上是很大的。 在咱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啊、有一个叫家里人啊，这个他就咱们的听众啊，他这个提到说再也踢不出99年半决赛5-0胜挪威那场比赛一样行云流水的球了，他特别怀念啊，这让我想到了不单是明天这场比赛，让我想到了女足呢，咱们的巅峰期1996年的奥运会和1999年的世界杯，那么为什么到了后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咱们在这个女足这项运动当中就到奥运会没有问题，但是呢跟以往的巅峰期相比的话呢，是咱们的水平下降了还是咱们的对手的水平提高了？ 我觉得两个层面上应该都有。在那个阶段呢，20多年前那会儿，因为女足的发展在世界上它还属于这种这发展的速度比较慢，大家都属于业余水平，对吧？还没有什么职业的这种比赛啊，开展可能好的就是多一点的，那它的水平会很高一点，因为那会儿我们也是在举国体制抓了一点，对吧？但是欧洲呢，实际那会儿还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女足，还只是业余的状态啊，包括南美也是一样。后期的发展，人家职业化的水平，包括它整个的可能在竞赛体系里边啊，女足这一项啊，它重点有一些这种政策性倾向以后啊，人家的发展就不错了，对吧？你像欧洲，它很多的啊职业俱乐部，男足的俱乐部，它必须你得有一个女啊，像巴塞罗那呀、啊，像英超的那些曼城啊、切尔西，它都有，对吧？包括美国职业大联盟建立以后啊，它实际上对女足整个的职业化，包括整个的竞技水平的提高，这个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我们也有过去有些球员去过嘛。但是后期的发展就是，欧洲只要打起来、发展起来，你实际上是很难跟他去抗衡。 他有底蕴，有基础。 对，他先天的条件就好。对吧？他队员的先天的条件就好，你的身体对抗，对吧？他本身就好。过去可能你觉得他技术差一点啊，但是你经过20年的人家一茬一茬的这样，对吧？那人家技术层面上可能也没问题了啊。他这一会儿，人家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你跟他打，你过去的优势就不存在。过去我们就是，我们跟人家踢的时候，我记得2007年那会儿，那个罗曼斯基带中国女足那会儿，也经常跟我讲，他那会儿真是羡慕，他那会儿带瑞典队的，羡慕的就是中国队球员的这种技术。他一直也强调，就是你们的优势，就咱们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技术好。但是你对抗不行，对吧？你跟这些人对抗不行， 一碰就飞，一撞就飞。 对，就把自己的优势踢出来呢，你就好。但是现在呢，欧洲队人家技术层面上已经不怵你了，对吧？但是他又有身体优势，这一下实际上就是他的优势更明显。而我们呢，就是可能技术这个层面上就难讲说相对于20年前有进步，相反，我们身体上本身就跟人家有这种这个缺陷，对吧？就跟人家没法比，那这会儿人家就会压倒你，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打欧洲队，应该是比较吃力，比较 那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明天这场比赛吧。明天毕竟是这个第一场比赛，我们也是话题叫铿锵玫瑰，能不能在明天取得开门红啊？真的希望明天对着巴西一场比赛的话呢，咱们是您认为是拿一分重要呢，还是说我们努力去拿三分呢？那么是防守反击呢，还是属于一个其他什么样的战术呢？ 这我觉得，因为巴西队应该也算是遭遇战了啊，我的印象还停留在跟他相碰是最近几年，好像是有的印象都有热身赛。我的印象还是2007年，就是我当时也在中国女足那会儿，但是我们小组赛碰上他，然后输了0-4，那会儿是他最好的时候啊。像马塔这帮人也真是就是最好的那个阶段， 巅峰期， 巅峰期啊，真是好，对吧？整体也好，个人也厉害啊。最近这几年，他我刚才说了嘛，他呢基本上还是以这几三四个、四五个老将为主，包括他那门将啊，那好像叫巴巴拉吧。就这几个老将为主，这几个肯定还是主力，但是他补充了一些年轻队员，

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这个时间段哈，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不是我们金戈铁马这个时间段哈，但现在呢我们转入到了奥运频率之后，从17点到19点2个小时啊，都为大家来传递最新的有关奥运会的消息。 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的话可能从昨天呢还不太适应，因为昨天呢4点半有国安的比赛啊，到了晚间的这个金戈铁马呢，虽然节目时间进行调整，但是呢被昨天的这个进行赛场的转播给冲掉了啊，这个最终所剩的时间并不多。到今天开始呢，其实才是我们的奥运的正常状态，早上7点到9点的直播，晚上的金戈铁马是17点到19点的直播，到了体坛夜话的话呢，就是21点到22点30分的直播，而且中午呢12点到12点30分又增加了中午半个小时的新闻板块， 太痛快了， 嗯， 一天都在说奥运哈。 对啊，当然这节目一提前的话，大家有点犯晕。地铁1号线就说了，咱们的优势就是年轻没时差，结果呢一说时差，我是曼联说，对啊，就看怎么时差了。而且前面也有一听众说，怎么我觉得你们这节目是不是夏令时倒时差了，提前开始了。 2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啊，来关注火热即将火热进行的东京奥运会。我们在第一时段主要说到了中国女足，因为明天这个时间段，我看还有几分钟才能完哈， 嗯， 4点钟开始比，怎么也得踢到17点50左右哈，这个时间。所以说明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那已经和大家分享了来自嘉宾的观点哈，我们再跟大家捋一下，因为可能有朋友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中国女足现在的情况哈。这一次咱们出去踢比赛的是一套以老带新的阵容，22人当中呢，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其实只有5位，分别是吴海燕、王霜、王珊珊、杨曼和王艳，其他的队员很多还是集中在1994到1997年龄段，最小的是1999年出生的小将王彦文。所以说对于球员的年龄结构，那贾秀全指导呢也没跟巴西女足比啊，就是跟日本女足的大名单比了一下，说比如说日本队1997年以后出生的就有11个人，最小的是03年出生的。所以说这么一比啊，咱们这一批中国女足呢还真不算年轻了。 嗯， 那么贾指导呢也认为目前选出的这22人也算是咱们所有扒拉来扒拉去最适合打的人选了啊，从女超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球员选出来，像吴海燕、王珊珊、王霜这些老将绝对都是中流砥柱， 乌日古穆拉是二队的队员，刘静、王彦文、国青的主力都给机会哈。 嗯， 包括陈巧珠是咱们国青的队长，这些姑娘也都踢过世青赛，都给机会。 对，都在国际大赛当中呢，这个获得过经验，同时也证明了自己啊，就差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呢再次证明自己。 嗯。 这届这个东京奥运会呢，女足比赛是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呢是四支球队，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第三名呢是晋级到八强，通过淘汰赛来争夺冠军。那么咱们这次呢是跟巴西啊、赞比亚还有荷兰啊，同样分在 F 小组当中。小组赛呢依次对阵的这三个对手的话呢，咱们的目标应该我觉得还是小组出线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女足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到了这个排名，因为巴西女足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七，咱们呢是排在第十五，可能有些球迷就说了，这个中国女足这一看排名，从这个标准来判断凶多吉少、啊。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儿的话呢，您这个可以，参照一下啊，就是朝鲜女足啊，从2019年三月份到现在就没有过出场记录， 嗯， 但世界排名呢还是第十一位。高过参加了2019年女足世界杯，而且打入奥运会正赛圈的中国队多达四位的这个排位， 嗯， 是朝鲜队之前战绩是太出色了吗？那朝鲜队这个2015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被禁赛，2019年没有晋级呀，2016年里约奥运会也没有晋级啊，2018年亚洲杯也没晋级，2018年亚运会获得第六，所以说您说这排名是不是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说明咱们进步不够快， 但是呢，还是有的 等咱们， 嗯。 原地不动等咱们，咱们进步的还不够快哈。 嗯， 刚才老孟说到了同组的三个对手啊，贾秀全之前呢也是给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比如说荷兰队，那当然是世界排名第四，那绝对是欧洲新贵哈。像巴西队呢，那就老啊，老牌劲旅，就是43的、45的是吧？老经验、老道。而赞比亚队呢是非洲新锐，前锋还是比较有名的，但是整个球队可能看起来是大家比较陌生的一支球队哈。 嗯， 那么。具体到明天这场比赛，我们说过很多次了，跟巴西女足的12次交手当中呢，咱们哎呀真是完全处于下风哈、啊、12次输球，5平，只胜过一次，那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奥运有范儿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那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咱们半决赛3-2战胜的巴西队进入到决赛。那么第二次我们也有过交手啊，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咱们首战是0-3输给对手。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前方报道组呢，刚好是去，非注册记者中心去那儿，了解情况。我们去那儿拿证件，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处理相关的事务吧。正好赶上中国女足在踢比赛，当时还是0-0，结果一回头就0-1了。我跟咱们的编辑小沈，包括咱们的记者，当时就聚在这个。小小的电视机下面那儿指手画脚啊，也是给咱们的女足姑娘们着急嘛，替他们着急，但最后还是啊0-3没有扳过对手吧， 所以说证明了这样一个定律、只要小丽看女足，女足一般都输。 哎，是这么回事吗？ 不能太过于关心，放下淡定。而且中国女足呢，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3-2赢巴西女足之后，那是至今为止啊，最后一次赢对手， 确实 之后25年就没赢过对手。 嗯，孙文、孙指导，您在哪儿？赶紧附体啊！明天这场比赛哈、是在工程体育场进行，我们前两场小组赛都是在工程体育场。 嗯， 那工程体育场呢，是位于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受灾地区工程县。那这个地方也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比赛场地。其实如果有观众的话呢，可以坐49000人。差不多有50000人吧， 对， 还是一个挺大的场面，但是现在也是不能进人了哈，只能是模拟现场了。 而且呢，在日本的它这个就是行政辖区啊，它设定的话，宫城县啊，其实它是县比市的区域范围要大。 嗯， 这个宫城县还有一个市，可能一说出来大家会想起谁呢？ 嗯， 鲁迅先生，因为是仙台市 啊， 仙台市就是鲁迅先生在日本上学的时候，他的文章曾经写过这个藤野先生嘛， 嗯， 所以说其中就提到了仙台这个地方。我相信呢，看过那篇文章的朋友对这个名字是耳熟能详的。 嗯，那么我们在7月18号，也就是昨天上午呢，中国女足还是进行了训练的哈，在中巴首战之前完成了3次战术训练课。那这个计划呢，主要也是希望首发阵容呢能够保持咱们在附加赛时的一个核心班底的比较稳定的阵容。那看起来呢，像门将彭诗梦，包括后卫吴海燕、罗桂平啊、王小雪，中场的张欣，进攻端的王霜、王珊珊，这些球员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嗯 啊，其他新入选的年轻队员吧，看贾指导怎么来排位哈。 对，这次小组赛的时间呢，再给您捋一下啊。除了昨天，明天下午这是北京时间，明天下午4点将要进行的中国队巴西女足的比赛。另外，27号晚上的7点30分，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在27号晚上7点30分，将会对阵的是世界排名第4的荷兰女足啊。这两个对手的实力呢，肯定是在咱们之上的。目前呢，还是要防守反击，保平争胜。7月24号下午的4点呢，中国女足是对阵赞比亚。尽管这支来自非洲的球队呢，它的世界排名是第104位，但是这据说实力是不逊色于在亚洲区这个附加赛拼到加时赛才输给咱们的韩国女足啊。所以说，这场三场比赛应该对中国女足来说都是一个特别严峻的考验。希望姑娘们拿下对手。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贾指导也是关注到这个赞比亚女足的前锋哈、啊，因为说到赞比亚女足呢，也不光是小丽吧，估计老孟也没怎么听说过、咱们经常看体育比赛的朋友们也不熟悉，因为在国际赛场当中确实没有什么知名度。他们的队长兼核心球员叫芭芭拉，可能还可以哈，因为在咱们的女超联赛效过力，曾经在上海队踢过球，也拿过联赛射手王的荣誉，所以咱们贾指导也是对他比较熟悉。那么进入到2021年以来呢，赞比亚女足只踢了一场国际比赛，1-3输给了南非女足，所以说整体来看，除了这个个别球员来讲，整体应该还是相对较弱的哈。那我们跟赞比亚女足应该也是头一回相遇，以前也没遇上过哈。希望能够在这个对手当中身上呢，除了拿分之外，多拿点净胜球，是不是？ 嗯。 再有就是荷兰女足，那就太强悍了啊！一说荷兰女足，马上就会想到男足。那男足太厉害了，我觉得一般要是男足比较强的，女足也会比较强，是不是？ 因为荷兰它据说是世界上应该说它的身高是最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就他们的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 就是不管男女是吧？ 对， 身 他的平均身高是应该排在世界第一的。 嗯，所以说我们碰到这样比较强悍的这个身体条件的对手，还是稍微有点怵哈。 对， 咱们比较灵巧嘛，技术型的相对来讲，所以遇到荷兰女足呢，肯定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怵一点的。他们挺强悍的哈，中国女足之所以要去参加附加赛，是因为咱们没有能够跨过澳大利亚女足这一关。但是澳大利亚女足要是跟荷兰碰的话，是什么情况呢？是荷兰女足一共进行了6场国际比赛，他们是4胜2负，赢了澳大利亚，赢了比利时，赢了挪威，换成男足也是这个趋势吧。而且他们每一场的单场进球数说是都能超过5个，就这荷兰 攻击力 太牛了。 对，确实。那么针对对手的时候呢，咱们在训练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针对性啊，比如说贾指导接受采访呢就说了，说这两天队伍主要针对第一场对巴西的比赛呢做了一个模拟训练，希望能够加深对对手的了解，更加自信的把咱们的特点发挥出来。他说目前队内的这个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已经从这个基本从舟车劳顿当中恢复了，已经准备好迎接比赛的到来了。我们知道这次女足呢17号是从北京出发，辗转跋涉了将近20个小时才抵达这个比赛地，而且呢短暂休息之后呢就投入到了训练当中。所以说对于女足来说，这次他们的任务啊，包括呢这次是三大球包括中国代表团当中的第一项这个出战的比赛，姑娘们心中的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希望呢做完心理的调试和这个心理建设之后，他们在场上能够正常发挥出咱们的水平就可以了。大家也特别了解到，这个贾指导呢就是以防守而著称，假防守嘛，是吧？这个如果在比赛当中呢，咱们是先立足于防守，之后呢有机会由王霜啊、王珊珊啊等等啊，包括吴海燕这些球场当中的一些球星也好，或者说咱们的一些老将也好，经验丰富的一些球员也好，那么在场上能够取得进球的话，第一场我觉得能拿一分是一个最理想的结果。 明天下午的4点，中国女足将会在东京奥运会首次亮相，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先亮相的队伍，希望他们好运。那今天下午呢，中国女足也是接受了采访哈，主教练贾秀全以及众多队员都表示要在比赛当中力拼对手。像吴海燕就说了，其实我们打了奥运会预选赛，拿到奥运会门票之后已经做了面对困难的准备。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挑战，有这样一种你遇到强队并去挑战的机会，其实就是在证明自己，我们需要在奥运会上有所作为的。 王珊珊说了，说我们在场上来回跑，而且我们现在说这一期更注重往返跑的能力啊，所以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 这是专项练习哈， 一个专项练习。再有一个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呢，面对巴西呢本身它的柔韧性非常好，技术也很出色，但是因为场上的队员平均年龄啊比较大一些，所以咱们要多跑的话，把他们给 你想给人跑 了不就行了？对呀、啊。 哎呦，这个好吧。当然了，这是一个体能储备的表现哈。彭诗梦就说了，我觉得有些球你再快一点，可能就更有机会去把它扑出来。 嗯， 哎，那就靠你了。 王小雪也说了，说发挥稳定就好了啊，是发挥出平时训练的水平是我最大的愿望。他说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我们王霜太厉害了哈， 嗯， 世界，我觉得在我心中是世界第一的前锋。那从个人来讲呢，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包括全队也是特别特别的期待奥运会。他说要把训练的东西全部勇敢的发挥出来，不要对球队的打法有任何的怀疑，放心吧， 嗯， 我们肯定会努力哈。 当然贾道表态说会在这个奥运会当中全力搏嘛，他说我们来了不是看客啊，我们是主角，我们不只是参与者，我们是竞争者，要去拼对手，拼就能拼出机会来。 嗯，对，这就是以前啊或者是现在啊正在接受采访的一些内容。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说奥运会女足比赛就要在明天开始了，其实除了明天中国队的比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对阵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那我们中国队的比赛也欢迎您跟我们预测预测呀，很多家里人都在说呢哈，期待明天的比赛啊。有朋友说巴西肯定不像欧洲逼抢的那么凶，咱们应该是可以应付的哈。这跟巴西男足的踢法有点像，是不是？ 另外呢，这个用户8216说，平常心啊，以这个贾指导的态度应对巴西，以他的态度来应对巴西即可，就平常心，一定要相信自己。 嗯， 刚才王双说了，我们要打出自己的东西啊， 嗯， 就我们怎么练的，怎么去跟对方正常的去发挥出我们的水平就可以。我相信咱们主要练的就是防守。 嗯。刚才愚人老宋也是啊过来说取得开门红，然后人就不见了，我猜他是去做饭了。 嗯， 小芳也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说来了来了，朋友们好，欢迎大家伙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聚会哈。 唯有战斗呢在聊天室里说了，赞比亚说对这样不熟悉的球队一定要小心， 可不是 啊，先闻闻。所以说千万不要想啊从这个所谓的三支球队当中最弱的赞比亚身上拿分啊，觉得这种轻敌的心态是不可取的。到时候先稳住了，试探一下再下手。啊，其他的队，咱们就打最擅长的稳守反击，找机会啊，先守住，先扎好篱笆，再找机会。 Kevin 说了，巴布拉不太熟，我就知道一个史翠珊。巴布拉史翠珊也是非常著名的艺人哈，这您这年纪不小了，您要知道他的话。 嗯 嗯， 这个唯有战斗说让黄老师再来一段，就刚才听了咱奥运有范儿 啊， 说孙雯、温丽蓉、刘爱玲无数这个伟大的女足队员们灵魂附体，不要给巴西队任何机会。 对，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哈。不是说了吗？要使劲跑，我们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是要啊让他们在体力上跑不过咱哈。 对， 嗯， 能看得出这次贾指导所选的队员的话呢，平均年龄化相对年轻，所以在场上的。我相信还是以老带新的这样一个阵容，那么在场上的这种体能储备之后的场上的咱们不说拼搏精神嘛，就在场上的这种奔跑的距离啊和这种奔跑的能力应该是咱们的杀手锏之一。 嗯，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您现在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中国女足在主场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来访的韩国女足。 2021年4月13号，带着首回合较量客场2-1的出现主动权，中国女足在主场陷入被动，半场落后两球，赛场内外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下半场，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换上高中锋杨曼作为锋线支点，终于在第69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王霜主罚。 往里面吊，看看中路，哇，传进了，漂亮！ 凭借这个进球，双方总比分打成3-3，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球速很快，所以这个守门员也很难反应。 加时赛第13分钟，又是王霜， 再给王霜，左脚直接的，漂亮！王霜103分钟，左脚突施冷箭，这记贴地斩，中国队把比分扳成2-2，总比分4-3领先。 在频频化解韩国队的终极反扑之后，中国女足最终以2回合4-3的比分险胜对手。 哦，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加时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在加时赛当中1-0获胜，2回合淘汰对手进入到了 东京奥运会在这里要祝福这些勇敢的姑娘们。 从90分钟比赛到加时120分钟比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即使上半场我们2-0落后，但我们一直坚信我们能够扳回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我们130多天的训练，每一堂课都是10000多以上的跑动距离，我们即使是冲他们也能够把他们冲垮。 赛后国际足联也关注了这场比赛，称赞王霜的神勇以及贾秀全指导的换人调整。 对不起大家，让大家心跳了啊！感谢我的队员吧，感谢他们在0-2的情况下没有放弃，只要中国女足有这种精神，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这可不是中国女足第一次让我们心跳，其实中国女足一直都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逆境当中蹒跚而行。这将是中国女足第6次参加奥运会女足比赛。女足进入奥运会历史不算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才被正式设为比赛项目，也就是在这一年，亚洲冠军中国女足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孙雯领衔的中国女足半决赛击败巴西，决赛孙雯打入一球，但中国女足遗憾的1-2不敌美国女足，获得亚军，铿锵玫瑰一战成名。之后随着功勋球员的退役，中国女足逐渐走入低谷。2000年悉尼奥运会止步小组赛，但孙雯仍打进4球，是那届奥运会的最佳射手。2004年雅典奥运会小组赛，首战0-8惨败给德国队，是中国女足最疼痛的记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足小组赛不败出线，之后不敌日本队止步8强。2012年，中国女足没有能够打进奥运会。为了重新回到奥运赛场，2016年，21岁的王霜和老将马晓旭以及他们的伙伴们顽强拼搏，尤其在小组赛和朝鲜女足的鏖战中，王霜打入关键扳平球，为中国女足注入强心剂。之后中国女足用2-0战胜8年来从未战胜过的日本队，一路奏凯挺进里约。摧坚决胜，带着女足姑娘们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期待铿锵玫瑰东京绽放。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预计未来3天，本市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请您注意防雷防雨。另外，由于最近连续降雨，土壤水分接近饱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请周末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远离河道等风险高的区域。另外明天啊将进入中伏了，而后天呢还将进入到大暑的节气。常言说得好，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一年中最为潮湿闷热的时候到了，就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除湿。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见阴，偏东风2-3级，气温在24度到2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级，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 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 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 你好，我是孟群， 我是小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晚上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为大家来传递最新的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内容。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哈，显得还有点闲庭信步的意思。但是从明天开始就有女足的比赛了，再往后哈，金牌就滚滚而来了。希望大家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和体育广播一起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 我们往往呢在整点的时候呢都会给您带来一些最新的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国教委会第138次全会，今天呢是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结。 这一时段还会为大家介绍，菅义伟表示日本可以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奥运会。 另外呢这个中国女篮的抵达东京训练内容曝光啊，健身房拉练体能，许利明透露了备战计划。 中国举重队已经在东京开练，同时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自行车选手哈，他们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东京奥运赛场，有兴奋，有渴望，有遗憾。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今天在北京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结。 那么在3月份线上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当中，巴赫在成功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提议，为了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建议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后面再加入一个词，那就是更团结。四个词在一起的呈现形式呢，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英文就是 together。此前呢，巴赫曾经解释说，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所以我发起提议，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要更团结。下回我们在考研的时候，奥林匹克格言您可别忘了哈，一共4个词儿了，不是更快更高更强，还有更团结呢。 这就是国教委会第138次全会今天呢在东京啊表决通过的内容啊，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呢再加入更团结啊。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教委会第138次全会呢在 东京今天是开幕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呢致辞时表示，日本可以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奥运会。 嗯，那么东京奥运会呢将在三天之后开幕，这几天呢成千上万名奥运相关人员从世界各地飞到日本，与此同时呢奥运村当中也出现了感染病例，东京都连续数日新增确诊新冠病例超过千例，并且进入了疫情发生以来的第四次紧急状态，期限呢将覆盖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菅义伟表示呢，疫情下的这届奥运会和以往呢将有很多的不同，但日本将保护本国公众、奥运选手和其他奥运相关人员的健康与安全。他说，我希望大家能在奥运期间有一种安全感，为此呢他呼吁奥运各方尽力配合相关防疫措施。 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凯文杜兰特呢将会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美国奥运男旗手啊，这也是美国男篮历史当中的第一位旗手球员。另外呢，担任女旗手的将会是泳坛的名将，五枚奥运金牌得主，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个人自由泳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凯蒂莱德基。 今天的消息，东京奥组委公布奥运村的一名外国运动员和其他8位奥运相关人员的新冠检测呈阳性。那这位运动员呢是捷克男子沙滩排球选手，在18号的检测当中呢结果是呈阳性，同时呢他也是7月13号东京奥运村开村以来第3名被感染的运动员。从7月1号到现在呢，除了提前来到日本集训的选手之外，和奥运相关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67人了。 另外呢，据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效仿古代奥运会举办期间停战的传统，由国际奥委会提出的奥林匹克休战祈愿墙目前呢设置在东京奥运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9号出席了纪念活动，和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等人呢在墙上签名。巴赫致辞，他说，这展示了通过体育来构建和平世界的决心。桥本圣子表示，作为奥运的声音，希望向全世界传递和平的祈愿。 我们再来看看各支代表队哈，先来看看中国女排。昨天上午呢，进行了到达东京之后的首次训练。郎平表示说，中国队不存在保冠军的问题。这一届奥运会，中国队会去冲击对手，而不是等着对手来冲击自己。那么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中呢，中国女排是勇夺冠军。这次东京奥运会呢，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但是郎平强调，5年前的情况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虽然部分队员参加过里约奥运会，但是对手在过去5年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成长，我们是不能按照上一届的节奏和规律去套，而应当一切从零开始。 在分析自己和对手的实力的时候呢，郎平也表示说，中国队在配合和场上经验上比上一届要好，而对手呢也有很大的进步。他说，欧洲球队更加成熟，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呢都有个人能力突出的得分手。郎平说，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的，我们在网上并不占优势，所以打对手的时候呢要强调全面发挥自己的水平，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不是让对手来冲击我们，我们首先要冲击对手，胜负要看临场发挥。 郎平还说，这次来到东京的阵容是中国女排教练组精心挑选出来的最合适的12位选手。他认为哈，对于队员的考察呢从去年集训就开始了，今年仅有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一直在考虑。挑选队员的时候呢，考虑到了搭配，也考虑到了比赛的经验。7月5号是报名日期，教练组直到4号才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教练组成员在决定前都参与了投票和讨论，整个过程真的是很严谨的。那在去了之后啊，训练强度不是很大。他说，目前呢，球队的状态啊，队员的状态是比较正常的。首场训练主要还是以恢复为主。那对于这个训练的过程呢，队员袁心月也说，来到日本整体感觉还是比较熟悉，因为离国内比较近啊，而且咱们经常去日本打比赛啊。 对。 那作为里约奥运会的夺冠成员之一呢，他对这次比赛也是充满了期待，说我准备5年了，想把这5年的东西都展现在场上。说奥运会，比如说里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嘛，这次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排比赛过两天啊，25号打响。我们小组赛当中呢，有您非常熟悉的对手土耳其、美国、俄罗斯、意大利、阿根廷，这一重一轻的，您能听出来谁厉害是吧？ 这小组赛出来之后，中国队基本是准冠军了。 嗯， 对手都非常强啊。 对，打意大利、打美国，这都挺，还包括土耳其哈，也不怎么好打啊。嗯， 获得小组前4名的队伍呢，将会晋级到1/4决赛。 嗯。 另外，中国女篮呢，昨天是在姚明姚主席的带领下正式抵达东京，经历了舟车劳顿啊。主教练许利民呢是没有安排相关的训练计划。 今天上午呢，女篮姑娘们已经是恢复到训练当中啊，其中一节课呢就是到东京奥运会的训练房，那大家据说精神状态还是不错，进行到这个东京之后的第一堂训练课呢也是非常顺利。从安排的内容来说呢，第二天在健身房进行体能拉练是非常明智，而对于本身训练安排呢，各方面场地的保障整体与国内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更加说这个需要球队来珍惜这样一个训练和锻炼的机会，因为这支中国女篮应该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 嗯，可能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图片哈，许利民指导是坐着轮椅去的，我当时也是惊呆了。 嗯， 我说这是训练的时候跟队员一块对练的吗？被队员摔了还是怎么着呀？那伤病的情况是跟腱撕裂，基本上和这个易建联那个有点像哈，是吧？就只能是坐着轮椅了。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保守治疗之后看看。等奥运会之后吧，咱们再做手术呗，看这意思是不是？ 嗯 嗯，如果要是没有奥运会的比赛的话，那肯定就是手术治疗了。 对， 那但现在只能是 保守治疗。 对，先紧着这个比赛啊。 对， 说没事儿，不影响这个出征奥运啊，没关系。 他也不上场打比赛。 对，我虽然坐着，但是我跟大伙儿在一块儿。 我动脑动嘴就行。 你就动不了腿了，腿就算了哈、嗯。 他也透露接下来的备战计划，说到自己的伤势，他说我觉得很万幸，受伤到队员们现在为止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对于接下来赛程呢，他也说了，说澳大利亚呢是不作为我们主要研究的对手，还是把第一场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打好。 嗯，没错啊，咱们这个赛程呢是波多黎各7月27号，也就是这一天咱们女足踢完了， 嗯， 7:30踢，哎呀，那得踢到9:30左右了哈。 嗯， 反正9点的时候咱就开始 中间有段时间是 重叠的。 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跟波多黎各女篮的这个比赛。 嗯， 然后7月30号晚上的9点我们打澳大利亚女篮。 嗯， 这太强了这个哈。还有就是8月2号这场比较早，5:20我们打比利时。 嗯，下午5:20啊，这北京时间将会对着比利时。 嗯，对，都是不太好打的球队哈。嗯， 女篮要想稳住这个出线权啊，这稳拿出线权的话，肯定是需要拿下第一个对手，确保自己小组的出线。 嗯，是， 然后呢再向后续的这个决赛做更多准备吧。 哎，我觉得赢两场更好啊，赢波多黎各赢比利时那是更好的，那澳大利亚呢打不过咱先可以忍忍，等下回下一轮又再碰上的话那再说。 我记得卡梅奇没去， 没去咱就，好吧，确实实力有点差距哈。 嗯， 这是我们女篮的情况，那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羽毛球队啊。羽毛球队呢，东京当地时间19号凌晨才到了啊，也是舟车劳顿的，休息了不到7个小时，大家就开始训练了。随后，羽毛球队的单打主教练夏轩泽也是介绍了我们第一天训练的情况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天气特别的晴朗，今天温度31度。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到了入住了奥运村，然后今天呢上午是第一堂课的热身模拟适应训练，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是适应整个的训练环境，包括场馆的这个空的高度啊，啊顺逆风啊，整个场馆环境都不错。因为今天回到奥运村以后呢，还是要熟悉一下我们这个整个餐厅啊，包括我们从我们的住的地方到我们坐班车的地方，所以都要适应一下，因为是第一天嘛，所以还是要把这个整个的环境要熟悉一下，为我们后面的比赛做好准备。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我们的防疫。那现在呢，我正好在房间，所以口罩没有戴啊，一会儿我们出门去吃饭的时候就要戴好，做好一切防疫准备，加油，为奥运加油。 再来介绍一下，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国马术选手华天昨天终于到东京了。 嗯， 这是他的第3届奥运会，自己也说感觉99%的备战工作已经完成了，就等马了。因为这个马呢就比较周折了，因为英国脱欧的缘故，马匹从英国运到比利时费了好大功夫。原来不需要欧盟内部的防疫手册，防疫手续，但现在呢就比较复杂。好在他的战马唐热内卢22号凌晨就会到啊，这样呢就两个人人马合一了。 对，和咱们国家其他参赛选手这个成队抵达东京是不一样的啊。华天呢是自己乘坐飞机抵达的羽田机场，办理了检测手续， 出关的手续呢比预想啊据说快了很多。到奥运村之后啊，华天是整理的行李办理入住费了不少时间啊，能够来房间冲个热水澡喘口气已经是晚上10:30了，这个时间过得是确实够漫长。 嗯， 到了东京的 无论是从欧洲还是从咱们国内去都挺周折的。 对，不像大家以往所想象的非常的方便啊。抵达东京那一刻开始呢，他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自信啊，但要说100%准备好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疫情下参加奥运会，脱欧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从英国去比利时的手续他说比从比利时到日本的手续还要复杂还要麻烦。他说马匹抵达日本之后呢，我肯定会松一口气。他说我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也希望下届奥运会能够一切恢复正常。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举重队。那今天上午的10点，我们的举重队已经出现在了东京国际论坛大厦，开始了到达东京之后的首场赛前训练。两位主教练张国正、于杰在训练之后也称赞大家精气神好，表达了备战5年之后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渴望。东京奥运会的举重比赛场地呢是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位于市中心，平时举办各种规模的会议、演唱会和音乐会。训练场呢是位于大厦的一层，比较宽敞明亮。包括我们中国队在内，一共有4支队伍出现在了上午10点的训练场当中。大家都很自觉哈，各自占据一角，彼此距离也都比较远，因为有防疫的要求嘛。那进入到训练场之后，像队医啊、教练包括工作人员对我们中国的训练台啊、训练器材也都首先进行了消毒工作。 这个训练正式开始之前啊，队员们是铺好了瑜伽垫啊，趴在地上进行这个踩背按摩。由于队医人手不够啊，所以女队主教练是亲自上阵，给女子最大公斤级的李文文踩背。男队主教练于杰呢是在训练之后结束以后解释说这个昨天啊全队深夜11点才入住到运动员村，待上等到上床睡觉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了，说睡晚睡早起之后啊，这训练前按摩就是为了激活状态，包括减轻疲劳，包括预防伤病也很重要。 嗯，训练开始之后大家就赶紧进入到状态当中，除了杠铃落地的声音，训练场非常的安静，没人说话。教练员只是偶尔的上前指点指点哈，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当然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突然发现领导来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苟仲文也是来到队伍当中来慰问哈，但他也只是进入到场地和大家非常简短的进行交谈，留了个影就走了，就不想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嘛。前后不超过10分钟。 哎，这个抓紧备战，现在是这个争分夺秒哈。 嗯， 那近2个小时训练结束以后呢，说张国正走出了场馆，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表示说，赛前训练的都是以完善技术啊，找比赛的感觉为主，他不要求队员们要举多少重量。那于杰呢随后走出场地说呢，从今天的训练表现来看呢，他说大家的心态很平和，就像在北京训练一样，大赛前呢需要这样淡定的状态。他特别表扬了第3次参加奥运会的吕小军，他说啊，从昨天出发到现在，小军表现非常沉稳，还经常指点小队员需要注意什么呀，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啊，说起到了队中应该定心丸的作用，定海神针嘛。 东京奥运会是于杰作为教练员参加的第4届奥运会，也是因为疫情哈，这是他第一次备战5年才来到奥运赛场，应该是很多教练员都是这样的哈。他也挺激动的说，哎，这奥运会延期了，对于老队员来讲真是备战挺艰苦的。而对于教练员来讲呢，我们要比以往更加渴望参加奥运会，太不容易了这情况，我们更加希望在这里取得好的成绩，也要表现出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精神。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一次能够在奥运会比赛的机会哈。刚才我们说了举重，再来看看自行车运动员哈。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呢，要在7月24号才开始。兴奋、渴望、遗憾，非常复杂的心情。有很多自行车手呢，将会踏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作为2019年公路自行车赛世锦赛的女子冠军，正在意大利训练备战的荷兰车手弗勒腾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那就是登上奥运的领奖台。他说，来了，终于，我们距离东京奥运会越来越近了，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踏上赛车，冲向赛场了。 刚参加完环法自行车赛的比利时名将范阿尔特就说，接下来呢就是全运会了。说现在接下来就是奥运会了，对不起，接下来奥运会。说现在等待我们的将是长途跋涉，但对大家都一样，说很多人都参加了环法，一想要去东京去奥运，还是很令人兴奋的啊。 这个舞台的话，谁都想去展示自己。 嗯， 由于疫情的影响呢，过去一年多呢，国际自行车赛事比以往也少了很多。东京奥运会成为了很多年轻的自行车手在世界车坛证明自己实力的舞台。将去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澳大利亚女将布朗就说，我们没有太多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这次去东京，我真希望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这种渴望是那么的强烈。 好，来看看大家伙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支运动队备战的情况哈。控场举办，貔貅说，对，这次是很多赛场都没有观众，只有非常少的几个赛场说还有，但是也不确定哈。 嗯， 那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新闻的时候呢，巴赫也跟这个东京奥组委这边商量说，如果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尤其是到后半部分的时候，看能不能有机会让观众进场哈。 哎， 毕竟啊，奥运会没有观众，那真的是少了一份滋味哈。 俏说了，这次轮到欧美观众半夜爬起来看奥运会了，说这时差对咱们合适，看东京奥运会，这个咱们因为日本。因为东京那边比咱们快一个小时，现在应该是日本的7:20，咱们这是6:20，所以说一个小时的时差对于咱们很多朋友来说呢，看这种盛会的比赛的话还是非常舒服的， 简直就不是事儿。那差一个小时算啥？是不是？那您看欧锦赛的时候3点您还看呢？ 嗯，这个荣成斋说了，哎，我来晚了啊，以为6点开始呢。批评您啊，怎么说前两天节目没听得清楚吗？没听我们给您介绍吗？ 哎，这 啊，奥运会这么大的事，荣成斋天天来的话，你应该给我们提建议，批评我们怎么会来晚了呢？ 嗯， 迟到不可取。 是的，就像大家关注的那样，我们体育广播将会有4位记者啊，今天已经启程出发了，他们会在前方第一时间给大家传回最新的有关奥运会的动态，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哈来关注本次东京奥运会。呵，这5号线您这晒的，这不是 晒的谁？ 北京欢迎你吗？ 这是2008年奥运会咱们的 五个吉祥物啊，这不是我最喜欢的熊猫晶晶吗？ 啊，这是 还有火娃啊，贝贝妮妮。是吧，都在，真是久违了， 看起来还想起了2008年的当时啊，各种场景。 嗯，如果大家看我们视频的话，是不是看到我们前方有两个吉祥物呢？ 嗯， 啊，两个蓝色的哈，老孟可以抱一下。 这个我现在是在吉祥物的背面，他背对着我。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儿已经摆上了哈。这个吉祥物实话说，我对他可能还有一点感情上的距离，可能还要再抱一抱才能更亲近。 嗯嗯，那个荣成斋呢说了，明天女足这比赛，他说小胜即可，千万别输。 呵，小胜 前提条件就是要做好防守。 哎呦，1:0多困难呀、啊！1:0是最可怕的比分是吧？啊，不，人家说2:0是最可怕的比分。 嗯， 行，进一个小胜成，2:1也成，我都接受。 家里人说了，澳大利亚有机会吧？他说不过没有坎贝奇的澳大利亚还是赢了美国。 是啊，人家是排名世界第一的， 太强了。咱们要打就跟这排名第一的打。不敢排名第二的打， 就一线输，咱们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输赢正常。 嗯，真水无香也说，许立民指导真是哈，轻伤不下火线，这都重伤之下了，重伤之下必有勇夫，给许指点个大大的赞。您的意思是，大家伙看见许指这么不容易，架着腿还在旁边指挥，就得好好打是吧？ 最起码我觉得，在我们所观看的往届的，包括奥运会、包括世界杯这些大赛当中，还真没怎么记得哪位主教练赛前受伤。然后到现场去指挥，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啊。 当然，首先是吓了我一跳，我说这是徐指导，这是咋了？ 嗯， 后来啊，知道没事儿哈、啊，还能指挥比赛，那我也就放心了。也希望徐指导也别太着急哈、啊。 嗯， 给姑娘们点这个时间和信心，可以的啊。 青林少年说了，这个明天女足的比赛，他说贾学年、贾指导练体能的不是白练的啊，会在下半场发挥的。哎、 对。咱们主要是积攒了不少的体能，咱们能从附加赛冲出来。王霜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们跑了那么多，我们积攒了那么多体能，就是想在比赛最后时刻给扳回来。 对啊、嗯、就是我只有坚持到最后，而且还能保持充沛体能的球队的话，应该是才可以笑到最后啊。 是这样的。好，那有关我们燃在东京的节目安排，再请大家关注一下。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 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了解了我们的时间安排之后，也方便大家哈，以后这一段时间都在下午的5点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最新的体育消息。因为咱们时差只有1个小时，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是比赛最密集的时刻哈。 对， 上午要是有预赛的话，那很多比赛也是汇集到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做介绍。那当然了，我们每一个整点也会有体育新闻的这个板块，也就是东京快报。东京快报在中午的12点还会有半个小时的一个集成，所以说方便您在任何时候只要打开北京体育广播就能关注到我们现在的东京奥运的相关的这个频率了哈。 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了时间的调整之后的话呢，早间节目特点就是晚结束了，那晚间节目特点就是早开始了所以你早晨的话咱们听众朋友 也对 收音机前的您都习惯早上7点打开收音机，关收音机的时候呢就9点了啊，当然别关，一直听吧。那到晚间的话呢，就是到下午，如果想听金戈铁马节目的话呢，你要6点开始的话，恐怕听不到头，您就得下午5点开，然后您就听到了一个长达2个小时的金戈铁马。 然后晚上体坛夜话这个时间段，从9点到10点半哈，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半小时的相关的这个奥运的介绍哈。然后有朋友特别逗，咱们家里人说，那什么时候结束呢？然后貔貅说，刚才不是说了8月9号结束，没听见。他们之间的对话也非常有意思， 大家听得也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广播就这样一个特点的话，一瞬间播过了没有听到，没关系，您问着我们反复说，您别先烦。 青林上您也关注到我们在抖音上有一个4人小分队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哈，分享给大家了。您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们抖音上时时刻刻都会有我们4个记者的最新的动态哈。当然 这次咱们在奥运会期间的话，抖音、快手都有咱们的内容。 当然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更是了，非常的丰富，每天推好多回呢哈。 我们的这次东京奥运会报道的话，应该就是顺应现在的形式，叫做融媒体报道啊，应该是全方位的，既有音频也有视频。大家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直播间的背板都变了。如果看到的话，您怎么评价一下？ 什么 评价一下？ 你就是让大伙夸你呗，那意思。 评价不代表夸，可以批评。 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在着装上有了一个统一的安排。我们今天都是穿上了大红色的中国红的T 恤衫，也是希望能给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有一个助力哈。中国红，希望我们所有的项目全线飘红。然后说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如果您看我们的视频的话，也看到哈，非常好看的蓝色的背景，上面是海浪，然后还有樱花，还有您看不见的，我们俩凳子给挡上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哈。 对，在我的这个背面的话，应该是靠下的部位啊。这个大家通过视频也看不清楚，给您介绍一下，是足球项目的剪影。 还有这个城市的剪影哈，包括您非常熟悉的，日本的塔呀，包括建筑啊等等哈，这些都有哈。 对，还有这个马拉松冲线那一刻的剪影。

崔坚决胜，带着女足姑娘们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期待铿锵玫瑰东京绽放。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今天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们的节目还是从五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七点，咱们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刚才有家里人说了，明天是大暑节气，衷心预祝铿锵玫瑰光荣绽放，取得首胜，开门大吉。也有朋友说下回是在哪儿嘞，这回您还没看完就惦记下回了。马上还就有人接说下回巴黎啊， 巴黎2024年是巴黎奥运会。 是，嗯，也感谢大家伙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国安4955说，坐在北京看东京，急在北京看东京，笑在北京看东京。哎呀真是哈，咱们在家只能是，你以为日本人他们也能进场啊，他们也进不了，也得在家看看电视。所以刚才有人说了，这得费多少电呢今年。 安全嘛，安全第一。 那我们来到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哈，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有关文化呀或者是社会方面的话题哈。 对，以往呢其实是按照我跟小丽这个年龄啊，当然说这个有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是比我们经验更加丰富，但是呢我觉得在早年间日本的文化跟咱们进行文化交流的那个内容和很多的方式其实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在一些影视作品。 对，要说体育方面哈，小丽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受影响的或者是比较喜欢的还真就是中国女排 排球。 对，排球当时我们战胜日本女排，无论是世界杯啊还是奥运会的比赛，在我的年轻的岁月当中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喜欢打排球，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像学校里有一个排球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好容易要是能跟这个老师玩上一小会儿，就觉得极其的幸福。但是那时候也不会玩啊，没有什么技术动作，瞎玩。但是手碰一碰排球，就觉得哎呀，我是一个跟排球有关的人那种心理哈。那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班就很幸福，有一个篮球，有一个排球。女生一般都会去打排球，而男生呢就会去投半截篮啊什么的，都玩这个去了哈。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也能在课间的时候些许玩一玩排球，所以其实排球对我的这个学生生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的话，那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踢足球和打篮球，但是排球的话，如果从这个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呢，咱们的女排其实在早年间的话，日本是非常强的， 是 被称为东洋魔女。 对， 后来呢是日本的一位叫做大松博文的这个教练，来到咱们中国啊，帮助中国女排呢进行了基础的技术训练，而且把当时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就是拼搏的精神带到了中国女排，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让中国女排应该没记错的话，是从1981年的世界杯开始，一直到82年的世锦赛，一直到84年的奥运会，咱们进行了3连冠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取得之后，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当然有很多像我一样哈，小时候喜欢看中国女排比赛的朋友，还会记得一部电视剧，就是《排球女将》。也不光是看哈，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梳的是小鹿纯子头，就自己给自己梳好几个辫子，都是跟这个小鹿纯子学的。我估计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这些姑娘们都有这样的记忆哈。电视剧《排球女将》当中的小鹿纯子，当时也有一些绝招，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晴空霹雳、幻影游动啊。当时他们出招的时候还会喊，后来才知道原来打比赛的时候不能喊，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喊，也做不出来前滚翻，也做不出来这个电视里的那些魔幻的动作哈。 这部电视剧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到了哈，小鹿纯子其实现在已经有61岁了，拍摄这部影视剧哈，已经过去有40多年的时间了。当然了，这部电视剧不仅是让他在中国一夜成名，其实在日本也是很红哈。慢慢的呢，他离开大家的视线之后，还是成为一个排球的符号啊，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大家的记忆当中闪现哈。 对，荒木由美子啊，荒木由美子，这是他的本名，演员的名字啊，他扮演的是小鹿纯子。那么应该说，几十年来呢，荒木由美子对奥运会排球比赛呢，他是有比赛必看啊。其实不仅是奥运会，只要有中国女排到日本的比赛，据说他都喜欢看，因为他说中国就像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一样。 是这个采访我也看了哈。1981年的时候，中国女排在大阪击败东道主日本队，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也是宣告了中国女排时代的到来。那么在1983年的时候，这部剧呢就在咱们国内播出了，刚好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女排也是比较巅峰的时期哈，一个5连冠，所以小鹿纯子的形象就成为了那个时候我的偶像哈，还有很多人的记忆。当然大家也还记得哈，日本女排以前有东洋魔女的称号，也是表现出这支队伍的顽强的作风哈。 对，第二剧当中呢，这个小鹿纯子啊，她梦想就是参加奥运会啊，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排球女将本来准备呢在这届奥运会期间播出的，借此呢为日本女排卫冕加油鼓气。刚进入到演艺圈2年的荒木由美子呢，非常幸运被选中了啊，成为了这个主角。那年呢，她只有18岁，非常年轻。 嗯，因为她个子比较矮， 1米53。 也不是特别会这个打排球，而且我记得在影视公司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他说就是为了配合他的身高嘛，把所有姑娘的身高都降低了，这样拍起来就没有这个身高差了嘛。要不他太矮了，其他姑娘高，这不就显不出他来了吗？ 成自由人了。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拍摄团队哈，1米5几的姑娘们一起啊，也把网给降下来了，要不那个就拍不出来这个凶悍的劲儿嘛。 对， 所以当时拍摄还是采用了一些技巧哈，但是呢不影响我们的观赏，尤其是当时在80年代，我们对排球也不了解，很多人都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慢慢的对排球项目熟悉起来了哈。 而且呢，这个其实体育比赛的话，如果把它搬上屏幕，它不单单的只是一个这个接触，而且呢要进行训练，确实要去深入到这项运动当中。那么拍这部电视剧的话呢，这个小鹿纯子啊，荒木由美子也说了，他说我们总是一边拍一边练，那经常30多个球一起飞过来，同时还要讲台词，说下巴曾经有2次脱臼， 是， 都是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他说不过我总是被要求一定要确保面部不要受伤了， 脸不能打坏了， 不能破了相。 对，老孟，我还跟你说，我想起来了，这说着说着想起以前小时候的事儿了哈。 嗯， 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一旦他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有一些情绪上变化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倒立，找一墙倒立，哎呀，我要好好想一想，或者是不高兴了等等。这个动作是我还真是模仿过， 结果是一个 从小就特别想，哎，我说这倒立挺好玩的呀，就在家床上就倒立，还在别人家， 练成了吗？ 对，还在别人家床上倒立， 倒立了。 有时候就跑到这个小同学这个家里，小朋友在一起做作业嘛，说那我们休息的时候来一块玩倒立吧。还真是，大概是得倒了个2礼拜以后，也是被其他的小朋友给遮上去的。遮上去以后就知道了，原来倒立是这样的呀。你知道吗，我这个倒立一直倒到了高中还可以，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了，有什么上学啊，就把这个忘了。忘了之后隔了30年，大概在快40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小时候倒立呀，我会呀，我找个墙就行了，不敢了，不行了。但是后来有过几次尝试之后，现在又可以了，又想起了小鹿纯子当时的这个情景。哎呀，想想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也是日本姑娘对我的影响啊，我现在还会呢。 但是小鹿纯子她倒立的话，因为她身高只有1米53，你要比她要高 也没高出多少。不知道是不是有跟我同时代的姑娘有过这样的经历哈。 我看电视剧的话，倒立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她每次遇到烦心事都要倒立嘛。 对， 就后来呢，我因为练倒立没练成，我就增加了一个烦心事。 你也会吗？ 就是因为我们没练成，我又多了一个烦心事。 老孟，你我下回我教你，这就是我从小鹿纯子这身上学来的哈。 嗯， 那当然了，这部电视剧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拍摄手法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排球这项运动，包括小丽在内哈。后来呢，荒木由美子就经常到我们中国来做节目，她也成为了日本排球的一个标志哈。所以说，谈到以前的这些事情呢，交流起来也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这个记忆深刻吧， 有时代感。 对，我看这段视频之后，他还就是被记者问你说你看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跟日本女排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然后荒木由美子就说，哎呦，中国女排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一方面我也是希望这个日本女排能赢，但是中国女排实在是太厉害了，真是赢不了哈。 据说呢，荒木由美子在17岁的时候呢，到咱们国内拍过一个旅行节目，对咱们这边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见到了大熊猫，见到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 对对对，日本熊猫，日本朋友特别喜欢熊猫。 嗯 嗯， 他想不到有一天在中国会成为超级明星啊，这个甚至远远超过在日本的名气啊。排球女将当时在咱们的这个国内的收视率呢，确实也是令他感到非常的震惊。 嗯，他说明年有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在我们中国还会有杭州的亚运会，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也是希望利用这些机会来促进两国的友好。 作为一个运动员，沙鸥的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也不甚理想。 我不能离开球场。看看这个，他是不留情的。如果我继续打下去，会怎么样？后果很难预想，发展下去，有可能要瘫痪。 但他早已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挚爱的运动场。 既然同意我走这条路，就该让我走到底。 人生何尝不是一个竞技场，这里有高山，这里有大海，还有汗水和伤痛共同书写的青春无悔，更有一个民族即将复兴之时那连绵不绝的强国梦。沙鸥所代表的女排精神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它奏响的是大地回春时的欣欣向荣，回荡的是一息尚存不落征帆的生命意志。 我还能再从头生活一次，那么我还要当运动员，我还要打球，我还要争当世界冠军。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 这段呢是以前哈，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沙鸥》，那对于老体育迷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其实跟刚才我们介绍的《排球女将》的时间差不了太多哈。 嗯， 1981年出品的一个体育题材的剧情片，是由常珊珊、郭碧川等来主演的哈。 嗯，导演是张暖心。 对，也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女排运动员沙鸥经历伤病啊、失败啊，包括爱人罹难种种打击之后，依然可以顽强的重振精神，为排球事业奉献全部生命的这样一个故事哈。 尤其是这个主演常珊珊呢，其实她是咱们中国北京女子排球队的队员，她是郎平的好朋友。就当时呢，这张暖心的指导呢，想拍这部反映中国女排当时因为咱们1981年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以这位背景的话呢，他想拍这么一部电影，他希望找不这个，就是不找专业的演员，他想找运动员来拍这部电影。 嗯， 当时也是在人选方面的话呢，这个几经波折之后，是选到了常珊珊，是郎平给他推荐的。 这是同一时期的这个有关排球的中国的作品哈。我们刚才介绍了日本的有关排球方面的体育的这个题材，然后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沙鸥，而最近大家关注到的中国女排的电影，那肯定就是夺冠了哈。夺冠也是2021年的6月20日，在应该是春节的时候吧，春节时候那会儿大家都就看到了哈。上映的时间，去年9月份的时候，咱们就已经看到了有上映的这个女排夺冠的这个电影。是由陈可辛来指导的这个电影，而且有巩皇啊巩俐来饰演咱们的这个郎平郎指导，而且非常的像，一出来那个图片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啊，这 怎么这么像哈、啊？当时巩俐也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找感觉，然后去体验生活，去队里观察，咱们队员的这个训练，包括郎指导的动作什么的，模仿的真是超像哈、 惟妙惟肖啊，可以说是在这个电影的环节当中啊，反映了咱们中国女排的一种真实的原貌。 嗯， 而且呢，咱们的队员在其中也有出镜啊， 是有很多这个真实表演啊。要说呢，这部影片讲述的呢，也是从1981年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之后，一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这个中巴大战中间的一些环节哈，也是诠释了我们几代女排人历经沉浮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这个传奇的经历。啊，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了解了，而且是深受感动哈。 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话，我们更多突出的就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当中的一种情节，包括呢以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美好的、深刻的记忆。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奥运赛场，除了运动员在奥运赛场当中争金夺银之外的话，文化也是交流的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关注的内容的一部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介绍东京奥运会，不能忘记我们即将要开始的北京冬奥会。那在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宣布计划派30多人要去日本观摩和学习东京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行。那在历届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呢，组织未来奥组委工作人员参加学习观摩活动，也是传递办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有效途径。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设立的官方观察员项目，作为一项学习活动，列入到各奥组委的里程碑任务中。东京奥组委和东京奥运会和这个残奥会的视察员项目呢，也会按照计划在赛时举办。北京冬奥组委、巴黎奥组委和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组委、洛杉矶奥组委等一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哈，也会派人员去东京参与观察员项目。 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呢，北京冬奥组委计划分4批派出34人赴日本学习，都是为各部门派驻到场馆承担重点业务工作的人员。北京冬奥组委呢，观察员将在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的具体组织下，通过考察、小范围研讨、赛事观摩等方式，向东奥组委对口业务领域负责人学习，实地交流办赛经验。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我们今天从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角度，再去关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建设。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市政工程项目经理张家明介绍说， 赛时最大的使用需求应该是造雪用水。国际雪联给我们的需求大概是这个场馆群3处造雪总的年用水量应该是在20到25万立方米。那么在崇礼这样的地区，我们分析到它的自然禀赋之后呢，它是一个亚干旱地区，所以它的用水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那么如何就近解决冬季造雪和夏季山体绿化用水，就成了古杨树场馆群的首要问题。 能够看到呢，我们将来的这个山坡上所有的水、雨水、化雪的水都会通过这个坡道流到山沟底下去。所以你看，现在这就下起雨来了，所以呢，这个现场的小气候也是瞬息万变，会经常有雨雪降临啊。前几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在下雪，怎么现在又在下雨？所以这个山沟里的小气候的雨水量是非常大的。 古杨树场馆群地面自然落差将近有70米，山谷内的雨水、雪融水、溪流可以顺势流入地势最低的地方，通过修建蓄水池就可以对地表水资源加以回收利用了。 东两的这个山谷里头会有这个结合景观溪流，会有几个小水池，那么这个水池呢是用于两侧的这个山沟的绿化用水。整个场地呢，我们是两个大山沟最后汇集下来到出口处，我们的场地的入口正好就是这个山沟的最低处。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古杨树场馆群的入口处。那旁边呢，这个自然形成的山沟就是 整个山区里头地势最低洼的地带，冬季两项和越野的山沟里的地表径流水会自然汇集流到这里。这个水池在入口旁边不仅是一个景观水池，它还可以用来作为冬天的造雪用水，那么夏天呢，它还可以用来做绿化灌溉的水池。这个水池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雨洪的调蓄功能，暴雨洪水是我们设计当中也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两个问题结合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把它同时解决好，在一个设计当中。 通过修建蓄水池可以解决场馆群水资源的收集再利用，但是这些收集而来的水并不能直接用于冬季的场馆造雪和绿化，需要通过水质处理之后才能够使用。 首先是物理过滤，去掉它的杂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叫做硅砂处理方式，所以在这个过滤当中没有任何化学试剂的使用，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新的排放的污染。 一届奥运会的比赛日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为这半个月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往往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收到的效益就能长久地惠及每个人。 我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唯有战斗说，哎呀，刚才听完之后觉得挺感慨的，这日本三大球现在都练上去了，以前足球不如咱哈，现在也练上去了，男女足都行，现在咱除了女排呢，其他都没夺得过世界杯奥运会的冠军，他们也没拿过篮球的。 这个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啊。这周华皮爱说呢，说今年啊，其实奥运会赛场当中的话，日本是咱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 代表团压力非常大。每年呢，其实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呢，咱们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对手，所以在明天早上的群体唱小节目当中，因为明天早上还是我跟小丽来陪您度过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时间，我明天早上主题就是要分析一下咱们的主要对手都是谁。 李欣说了，女篮五号啊，也是体育题材的。对，我们在改时间跟大家说篮球哈。今天咱主要说的是排球。 对， 一说到排球呢，日下长河也想起说，哎呦，那会儿我觉得看排球女将，觉得小鹿纯子可漂亮了，特别美。我当时就是觉得，她那头发到底是怎么梳的那么顺溜呢？我这头发为什么炸得跟毛似的呢？怎么就梳得不像她那么顺溜呢？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女孩都是有追求美的权利。 对， 而且关注的细节跟男孩子完全不一样。 哎， 我们就觉得她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非常简单哈。明儿是二福该吃面了，我是曼联。行，咱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吃哈。 真的希望明天晚上咱们吃的这碗是中国女足的喜面。 嗯， 开门红的喜面。 周扒皮也说，哎呀，体育题材的电影还是太少，对，咱们国内的相对来讲还是题材窄一点哈，咱慢慢来，以后呢相信会越来越好哈。 这个早年间非常经典的有这么几个，大家也提到了啊，包括这个女篮五号啊。其实女篮五号非常好记的话，是因为我经常说错，说成女篮五篮女号 啊。你还会有这样的习惯？ 在曾经跟大家说的时候，五篮女号听着非常的押韵顺溜，就是不对。 嗯，我还记得那会儿有一个电影是看球，是叫球迷呀、 嗯、 那个也挺好玩的，他们把球票赶在面里了，结果就找不着那张球票，急的呀。那是一个喜剧片哈，也是跟体育有关的哈、 嗯、有机会的话， 说的是足球， 有机会的话还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体育题材的电影啊，大家都看过多少啊。 嗯，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说今年咱们这个比赛哈啊，三口之家说了，说小丽以后你要是有听众见面会的时候，咱俩比个倒立。 哎呦，那抓紧咱们组织听众见面会吧。 这好吧， 唯有战斗就说了，靠墙可以倒立。我当年唯有战斗也练过， 也练过是吧？那您要参加我们的活动哈， 嗯， 咱比起来哈，我这招我接了，行吧？ 行。我旁观，我辅助。 感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呢是走进冬奥会，欢迎您继续关注， 再见。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